这里没有花生仁， 那没花生仁 就是葡萄。 那说不是，你怎么说？你再说一下，我看看你怎么说的。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 那再来一遍，我再看看。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 我找这窍门了，你把这嘴皮你拉长了，点哦，拿我肚子点点。这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，哎，行了，出来吧，哎，你说这窍门眼睛，这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， 这个绕口令，你说你找窍门，他都脑筋 这窍门啊，算你找着 是吧？ 你看这回啊， 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， 这回我来 去，能拉平了再说 啊，你转圈啊，我这回给你换一个 不得不得。 你听这个，啊， 那再说一个， 再说一个复杂一点的， 复杂一点的， 无论如何你也学不上来。 没那事儿，找窍门就学得上来。 你 来吧，你 听这个啊，这回啊，我给你说两种人， 两种人， 两种东西， 两样东西， 说一段绕口令。 两种人是， 一种是喇嘛， 喇嘛， 喇嘛知道吗？ 西藏 黄医僧， 黄医僧啊，黄医僧，黄医僧，知道。 一种人是哑巴， 不会说话。哑巴哑巴啊！ 一种东西呢是塔嘛， 塔哦，就那种塔木鱼， 塔木鱼 哦。 一种是喇叭， 喇叭 吹的那个喇叭， 滴滴答答吹的喇叭。 你听这一段绕口令， 这段已经说上来了。 嗯、 啊，喇嘛哑巴，喇叭塔嘛，这 就这么简单呢、啊？ 你不是说这就两样？ 这里头得绕嘴啊，说一段故事你听听。 那可以，您来， 听着啊， 我听听啊。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， 哦，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了塔嘛，这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，别喇叭哑巴呢不愿意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那塔嘛，提了塔嘛这喇嘛就急了，拿起了塔嘛就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抄起了喇叭就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，也不知道提了塔嘛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呢，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，喇叭回家炖塔嘛，哑巴回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吹喇叭。你来这段。 你说这个老同志的功夫多深啊！ 甭谈了，你说吧，说吧。 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欣赏晚会到此结束啊、同志们再见。 回来。啊！你说这段绕口令， 我没完呢。 大家不都欢迎你吗？欢迎你一人吗？你来学吧。 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看你刚才旁边哭了，你怎么了？你说相声你轻松愉快嘛，对不对？你别弄得好像让人看着费劲，他心里难受。 是 那么大岁数，万一我发歹毒，我跟你讲，我心里都不太忍得慌，你知道吧？ 是，你少说废话，你学这段绕口令。 说这个绕口令啊。就这四个样是吧？ 四样， 听我说啊，说打这打哪边的？ 打南边， 也打南边， 打南边， 跟那老头一块来的。 你管他是不是一块的？ 你听我的，你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南边他来 喇嘛， 来喇嘛，在南边来一个喇嘛，他手里呢提了这个七八斤塔， 五斤塔嘛， 五斤，五斤够吃吗？这个。 够了 啊、那就我记住了，我的这边是啊，说在南边来了一个那个喇嘛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那个的塔嘛 啊， 说那个打那个打打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、 哎、 哑巴，在腰里头他别着一个那个他那个那叫 喇叭， 他说是那个别的那个喇叭，那这个喇叭，他那个哑巴，他要拿他那个喇叭那换那个就是那个提了这个五斤那个塔嘛，那个喇嘛，他那个塔嘛，那提了五斤那个塔嘛，那个喇嘛，他不愿意，他拿那塔嘛，他看着他那个喇叭，他那个是吧，他不愿意换，不愿换，后来这个他那个你他那个哑。他完了以后，他就不换。后来这个他不乐意了，他就啪，他就打完了以后，那哑巴急了，哑巴说他 啊，哑巴说呀，这什么呀？ 你这人怎么编了个？哎，哑巴他不会说话，你怎么让他说话？你这个人 谁让他